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树立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以上为广告时间。 7月19号至8月9号，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将再次成为奥运频率，推出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每天播出10多个小时奥运特别节目，全天全频率滚动播出奥运最新消息，每天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每个时段滚动播出奥运报道，早上7点到9点，中午12点到12点半，傍晚5点到7点和晚上9点到10点半，还将推出4个新闻互动板块，通过全景奥运会、奥运零距离、奥运奖牌榜、站在东京看北京等栏目，全面及时深入报道奥运会，设置全天候的听众网友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还将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新媒体矩阵开辟奥运专栏，每天更新短视频、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产品。 奥林匹克圣火，黑暗隧道尽头的一盏明灯，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激励温暖世界的体育盛会，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 北京时间7点02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早间的雄鸡畅晓板块。各位好，我是慧凡。 各位亲爱的家里人，早上好，我是康乐，欢迎来到我们的早间节目部分啊。外边有点蒙蒙细雨了， 今天到明天又是一个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啊，所以大家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携带雨具。当然，在昨天的奥运赛场，我们又看到了中国军团又见金了，在隔了一天之后 是 又重新回到了这种见金的节奏里边。北三说分量最重的金牌那就是石智勇的，速度最快的是女子的4人双桨。虽然是银牌，但是恰似金牌的肖若腾 对 碾压气势的双人跳台，真的让我们见到了很多的惊喜。 没错，这个银牌也是难能可贵啊。 对， 另外这边还看到了柚子玩会儿啊，跟我们分享了昨天的这个图片啊，这是肖若腾的图片。他说看了这场比赛，他哭了啊，看哭了。昨天我们晚上体坛夜话也是当场就联系了肖若腾的母亲，说的也是非常好啊，不只是希望这届若腾有好的成绩，而且他说了，这并不是终点哟，下届奥运会我们再看看若腾能否再上一层楼。 对，老肖就是再一次诠释了啊，以金牌的动作重新的重建了银牌的意义所以我们真的是恭喜这几位啊，都是劈波斩浪的中国健儿能在昨天的奥运赛场有所斩获。当然昨天还有中超的第9轮的比赛在苏州赛区也展开了，国安呢在高温的比赛之下终于这3场争龙赛熬过去了。昨天这一场是1-1战平了海港所以我们的第二个话题也是跟国安有关系的。3场争龙赛踢完，您给国安打几分呢？ 是这个在大争龙里边前2场比赛有点像小笼包了，被人给当点心吃了但是这第3场于大宝最后不甘就0-1输球，来了一个头球，相信让很多人感到惊喜。咱们来说说这个话题另外也来聊一聊 中国军团的哪些突破让大家想要为其呐喊，又有哪些措施让大家感觉到有点不甘呢？ 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都可以一起来互动。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首先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中国军团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力量实力碾压石智勇，打破了世界纪录，斩获男举37公斤级金牌。而女子的四人双桨决赛，中国的四朵金花也勇夺了奥运代表团的第10金。 而中国跳水的男选手也是在东京奥运会夺得了首枚金牌，中国女队拿下奥运铜牌，三人篮球创造了全新的历史。今天的今日看点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游泳、乒乓球将会冲击首金，另外中国女排等待着首场胜利的到来。 今天中女排对阵俄罗斯奥运代表团啊，这一场也是生死战了， 没错， 而且在国乒这个赛场混双，我们 输了， 错失了、那今天的女单的决赛， 美成是吧？伊藤美成，我们等着你呢。 对，就是好好的， 孙颖莎、 那个不懂球的胖子已经下了必杀令、 下令了， 真是必须给对方致命的一击。我们今天来看看。好了，大家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的早安奥运。 Good morning. Buenos días. Bom dia. 光带来新鲜资讯，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安，奥运。 早安奥运，我们一起来回顾昨天的奥运赛场啊，尤其是在昨天的大球项目，就是三人篮球的铜牌争夺战当中，中国女队16-14击败了法国队，拿到了第三名。中国队也在这个奥运的新兴项目上创造了历史啊。康乐，看到三位女将啊在场上， 我都熟， 都熟。最后尤其是他们就颁奖的那一刻啊，四人站在那儿的时候，其实脸上都是那种特别特别的激动啊，特别的就感性的一个那个画面。 没错，女篮的姑娘都特实在，真的人特好，而且她们站在这个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我相信她们心里边在想啊，这不只是为我，或者说为三人篮球夺了一个奖牌，更是为中国篮球缓解了巨大的压力啊！这是咱们五人男篮没进去，对啊，然后三人男篮打的又比较的差，这一次啊，三人女篮终于让中国篮球是长出了一口气。 我们也先来听一听记者李维从东京发回的报道。 教练，我看您眼睛一直是红的 啊！不要再聊这个事儿、 是怎么了？ 是被孩子们感动到，因为他们真的是竭尽全力，非常感动。 特别难啊。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是竞技体育人。 中国三人篮球女队的主教练许佳敏在赛后喜极而泣。为了东京奥运会多出的这一年，对于很多人来说真的相当的艰难，不过好在收获了一个创造历史的结果。这枚沉甸甸的铜牌也见证了中国三人篮球的成长与辉煌。 我先跟我爸妈打个电话吧，我觉得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因为其实疫情嘛也封闭了很久，我觉得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觉得明天开始就是新的一天，我觉得会有更好的目标在等我。我什么都想吃，不要问我这个问题。 性格外向的张芷婷在赛后爽朗的笑声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3年多的时间，她随队参加了2018年的亚运会、2019年三人篮球的世界杯和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共获得了2个冠军和1枚铜牌。 因为我觉得奥运会是人生每个人每个运动员最高舞台，我觉得因为现在三人篮球它是从街头到就是转正，我觉得只要是不管是谁，无论是职业的还是业余的，我觉得大家看到他有进奥运会的希望，大家都会很有努力的想要自己去参加奥运会，我觉得是一种信念。 和张芷婷的如释重负相比，老将王丽丽显然更多的是留恋。她说为了奥运会，过去一年的时间她付出了更多，好在收获了一个不错的结果。 减脂、体能、无氧，这是让我最就是记忆犹新的。从我刚开始加入这个团队的时候，这些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就是觉得自己挺不容易的吧。 赛后四位姑娘久久抱在一起，也用这种方式来掩饰自己艰辛的泪水。 而许佳敏教练则道出了大家的不容易。 因为疫情的关系拖了一年，我们的核心球员出现了伤病，这个时候其实带给球队非常大的困难和不确定的因素。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奥运的目标是不变的，我们要快速的去调整自己，去寻找发现新的具有潜力的球员，去帮助他们适应三人篮球的一些打法。整个过程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曲折的。 不管是一直打三人篮球的张芷婷，还是半路加盟五人改三人的杨舒瑜，都在为三人篮球的崛起做着自己的努力。当被问到未来是否继续为三人篮球国家队参加大赛时，19岁的杨舒瑜没有一丝的犹豫。 祖国需要我，我必定出战。 四位女篮的姑娘，真是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我们也马上来连线一直在关心着女篮姑娘的梁叔啊，请叔来给我们点评点评。 梁老师好。 梁老师好。 哎， 叔 好。 哎，您来说说吧，这三人女篮啊，真的，虽然说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那个职业的联赛，跟人家欧美之间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但是最终我们依然是靠拼把这个铜牌给拿下来了。 哦，我其实对这个铜牌吧，并不是特别的兴奋哈，就是因为我兴奋的是这个三人篮球。不管男女，就算男孩咱们打得不好这次，但是这个项目在中国的开展，我觉得是特别可喜的。可喜的是呢，现在的年轻人都在关注这个三人篮球。就从一个小小的一个例子，就是当这个三人篮球的名单公布的时候，在网上就关于这个评价，一般来说呢，就是那种热门的一点评价吧，就是说啊，你应该用谁，应该不用，就对这个名单提出各种意见的。我看了一下，大概上万条。一般来说的体育的有的那个项目，除了热门的足球啊，那都这大家都是骂的了。你像这个三人篮球，就那么多孩子，都是年轻人，都是年轻人去关注啊，应该用谁不应该用，就是说明关心这个三人篮球的年轻人特别的多。我真的觉得，希望这个三人篮球能够在年轻人当中去普及。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现在咱们不都说这个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这个都缺少那个，女孩子也都太过时尚，追这个星追那个星，男孩子更是这样，现在越来越少阳刚气啊，都是那个脂粉气很浓的男孩子，好像占了主导地位。但是如果有点这个阳刚气啊，然后有点这个团队精神啊、合作精神，我觉得这对年轻人来说是特别好的。不是说我们老年人去希望非要让年轻人去做什么选择，但是我还是有一个。愿望吧，这恐怕也是一个，国家或者甚至可以说是民族的这个将来的一种希望的一种象征，就是孩子们要去关注体育，体育要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运动和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大有好处。现在看到这个三人篮球，也给了很多年轻人机会，比如说这一次有一个草根的男孩，草根篮球的，就是。平常自己打街，咱们说的 打街球的， 街球王没进去，哎呦，这个不干呢，这个孩子们就不干，就说怎么就不能让我们进去呢？啊，为什么非放这个高诗妍进去呢？就是大家这种孩子们的这种议论，就说明呢关注他的人特别的多，所以我真的是希望这个三人篮球不是说你要多么多么的职业，然后一定要将来成为这个什么奥运会上的一个优势项目，咱们或者是一个突破。这都无所谓，因为我这个习大说这要从体育大国变成体育强国，其实强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不是你在这个大赛上有多少多少的奖牌，而更在于呢就是你有多少人，就是像三亿人上兵多少人上兵是一个道理，就是你要有更多的人去参与去动起来。我觉得这一点上三人篮球呢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当然这个铜牌也好，三人篮球列入奥运会也好，这个年轻人的运动嘛，年轻人的聚会，奥运会的一个口号之一嘛，就是一个叫宗旨之一，就是年轻人的聚会。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就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到这个当中来。你看到那个现在街上那个打那个街头篮球的时候，三人篮球的时候，那看的那些孩子们都非常的多，包括在大学里，旁边那个女孩子在那惊呼，为她看到那些。男孩啊，很阳刚的男孩，很青春的男孩去打球的时候，那是去惊呼。 我在那个大学里看到过这种场面，哎，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那总比去盯着每天那个化妆的那些化妆的男孩要好。 画着眼线的 啊， 哎呦， 画着眼线的，对对对，画着眼线， 差点点名了这。 男孩你化着妆，画着眼线上街带一耳环，你这叫什么什么？这太难看了，对吧？我就觉得，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改变一个一代人的那个审美的一种象征。 是 啊，我觉得这个意义超过这个金牌这个铜牌本身。那当然，这个铜牌从反过来说呢，相互作用，相互不叫制约，相互作用吧，相互促进，就是说它又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关注，特别是年轻人。 是， 我觉得这一点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的。 是， 那刚才说到这个三人篮球，年轻人的潮流的运动哈，很时尚。 对， 这一次其实奥运会在以后包括一些国际的大赛，像亚运会上，其实都会引入更多的这种适合年轻人观看的。 对啊，你说滑板呐、啊， 滑板、 滑板的小轮车呀、 冲浪啊， 冲浪对， 对，冲浪啊，什么将来这些将来都是应该这个奥运会，他们也会追这个，也不是说我就固守我的一些项目，国际奥委会也知道追求这个时尚，我觉得这应该是引领这个新的时尚吧，让它成为一种潮流。 是，当然梁老师平时都是非常关注女篮的，我记得我当时跑女篮那会儿，梁老师跟我看过好几场，好多场，有时候跟我们俩一起去看那个女篮的比赛啊，梁老师应该 对 于女篮的姑娘们啊都非常的熟悉啊。想说这一次的这个不止三人女篮有突破啊，梁老师，我们的五人女篮现在很多人都寄予期待了啊，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一次我们这个五人女篮马上就要打澳大利亚了，你有什么样的期待？ 澳大利亚这个球，因为澳大利亚目前排名世界第二，我们想战胜澳大利亚女篮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呢，如果我们能够战胜比利时，纯从这个出线的角度，从这个成绩的角度说，我们取得一个小组第二还是有可能的，也就是保证进入前八。但是应该大家可能平常关注 CBA 比较多，关注这个 WCBA 的人很少。这个康乐也知道啊，咱们俩一去首钢那个体育馆的时候一看，就底下圈有那么一点儿观众，我们就应该算是这个 忠实 的观众之一 吧。 但是呢，我觉得其实中国女篮的成绩一直，即使上届奥运会是第十，那是一个很偶然的，一般我们都能够进入前八，所以中国女篮现在也排名比较靠前，那实际上是真正的就是你能够进入前八的吧，都算世界强队了。因为我们毕竟也取得过奥运会的银牌、世界锦标赛的亚军，还有世界这个奥运会的铜牌，对吧？银牌、铜牌都拿到过，所以我们女篮的整体水平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不要到大赛的时候才去关注这个中国女篮，就像说中国女足一样，输了你们大家就都在那骂，那平常多关注一点回头看一看女篮女足啊，这些女子的项目，我觉得她们这些姑娘们真的很不容易，包括王丽丽本来曾经想来过首钢，是吧？ 对， 也 打过一个赛季，对， 打过一个赛季的首钢，后来也遗憾的走了，上了新疆了。所以像这样的队员，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注，对这个女篮本身的比赛也多一些关注。其实真的女篮们很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包括现在许立明许指导的带领下，这支队伍的作风非常的顽强。大家可以看到他们为这个打那个落选赛的时候，是吧？那个精彩的比赛，包括和英国队啊，包括和韩国队那么第一天和波多黎各队打的也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期待他们吧。其实打澳大利亚相当可能比较困难一些。但是去发挥自己，尽量的去展现自己，然后能够争取把比利时拿下，我们小组第二出线，这样的话最好能够，只要进入前八，我就觉得是超额完成任务了。 好的好的，谢谢叔啊，我们也跟着叔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奥运会上的女将们。谢谢叔，再见。 好，谢谢梁老师。 谢谢。 哎呦，刚才大家都听到叔的这个点评，都说哎呦，真是必须得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女篮、女足。 对， 还有女排的姑娘们，今天女排的姑娘们也要出战小组赛了啊！ 是，哎呀，我又突然想起一句话，说过好几遍了，但是我觉得很适合说啊。当年几年之前采访中国女篮的名宿苗丽杰，苗丽杰给我总结了一句话：要市场找男篮， 啊， 大赛要成绩， 还 找我们 女篮 呢。哎，这句话这么多年还没变。 对，还真是啊。所以刚才叔说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审美的观念，其实看看三人女篮，看看我们五人制的女篮 啊， 你就能感觉到姑娘们多飒呀。 哎，是 杨舒雨。 哎呦， 你如果这男孩 新一代偶像 对帅不过杨舒雨的话，好意思吗？ 是啊，就是那个英气勃发，就是女孩打篮球非常的英气啊，男孩打篮球更加的爷们儿，更加的阳刚啊。刚才梁老师也提到什么画眼线的事儿，这边有朋友对号入座了，是吧？ 啊， 点名了，不要点名 了。哎，别啊，我们还是不要直接的点出来啊，议会就可以了。 嗯， 当然作为奥运会的新兴项目，三人篮球在东京奥运会上受到的这种关注，对于咱们球迷来讲，对于中国的三人篮球来讲，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啊。通过奥运会也来了一个，也迎来了一个最好的发展契机。我们来听一下李维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报道。 不管是三人篮球和五人篮球，多多关注女篮。其实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观赏性，因为可能大家觉得男篮和女篮的观赏性是有一些差异的。 半年多前，19岁的杨舒雨从五人制女篮来到了三人制，所以说起中国女子篮球，她有太多想表达的东西。2019年，中国女子三人篮球获得了世界杯的冠军，但当时的热度也只维持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对于三人篮球项目的发展起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中国三人篮球仍旧在等待一个契机，而东京奥运会就是那个最好的机会。中国三人篮球队的领队柴文胜说， 2017年宣布入奥以后，我就有一个预测，我就说奥运会之后三人篮球会迎来一个拐点式的，或者叫井喷式的发展。而且最近这一段时间来，三人篮球你甭说好的新闻也好，坏的新闻也好，也不叫坏啊，就是说大家有争议嘛，说明大家都关心了，都关注了，尤其是借着女篮这次拿到获得了奥运会铜牌，那么这个项目会在国内迎来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时机。 中国三人篮球美好的愿景除了有奥运的助力，还需要更加合理的计划，而职业联赛的开展就是这个项目人才培养的基础。 精进吧，在精耕细作，包括我们今后的职业的三人篮球联赛也会很快就会出台了，因为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三人篮球跟五人篮球确实存在的很大的不同，包括胡金秋啊，也做这两天也在不断的谈体会啊，大家都传递了一些正能量，包括女子包括男子都会有专门的三人篮球的联赛出来，这样的话呢，后边的人才会很多。 过往三人篮球被认为是草根篮球，而五人制才是正规的篮球，如今这样的概念到了改变的时候了，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关系。 三人篮球的职业赛事起来，那就会有更多的好的球员加入到这个团队里边，人才也会越来越多，不会出现将来职业啊和所谓的草根嘛，其实大家都是在这个篮球界里边的，大家都是一样的为篮球做工作的，就不会出现今年这个某一个片段就有一些对立，其实不是对立，不应该对立起来，还是应该共同的为了这个事业往前推。 作为奥运会的新兴项目，三人篮球受到了众多年轻人的喜欢。这个和五人制比起来更刺激、更时尚的比赛，随着奥运的助力，势必会有着更好的发展。 好，我们继续来回顾昨天的奥运赛场，创造纪录、刷新历史。中国军团昨天在东京奥运会上又回到了日进三金的节奏。 哎 啊，女子四人双桨时隔13年再次拿起了奥运金牌，夺冠成绩刷新了世界最好成绩，真的是一骑绝尘，优势太明显了。 是 第二， 姑娘们真强壮啊，这个胳膊。 对呀，而且那个奖品一直是从始至终保持在一个频率上啊，就非常的匀称，从头至尾啊。 对，有一种韵律之美。 对 啊，另外呢，石智勇是打破了男子举重73公斤级总成绩的世界纪录，夺冠，这多么完美的一个结局啊！ 嗯， 另外，男子双人双桨的铜牌也是中国赛艇奥运史上的首枚男子的奖牌，这也是一个巨大的突破。首次登上奥运舞台的中国女子三人篮球，刚才给大家讲到了，也是站到了奥运的领奖台上，收获了一枚铜牌，对这个项目未来在中国的发展将有巨大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林苑在东京发来的昨天的综述以及今天的看点。 7月28号，东京奥运会结束第五比赛日的角逐，中国代表团收获3金1银2铜6枚奖牌。中国赛艇队以绝对优势夺取女子四人双桨冠军，陈云霞、张琳、吕洋和崔晓彤四人一路领先，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的表现夺冠。延期进行的赛艇比赛这一天总共产生6枚金牌，老将张亮和刘志宇还收获了男子双人双桨铜牌。中国跳水队由王宗源和谢思义把里约奥运会丢掉的男子双人三米板夺了回来，中国跳水再添2个新的奥运冠军。老将石智勇同样以破纪录的表现在举重赛场夺冠，拿下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的第12枚金牌。虽然3金入账，但一块银牌的产生更加牵动人心。带伤上阵的肖若腾在体操男子全能决赛当中拼到了最后一项，以0.4分之差惜败，拿到1枚银牌。在奥运会新增项目3对3篮球比赛中，中国队的姑娘们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法国队，首夺奥运会铜牌。羽毛球赛场，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这对双保险携手进入半决赛。而这一天羽毛球赛事里最大的冷门当属男单夺冠热门桃田贤斗止步小组赛。29号东京奥运会将进行23个项目比赛，产生17枚金牌。中国队在游泳、乒乓球等项目当中都有冲金可能。羽毛球混双半决赛，两队中国选手将力争会师决赛。而此前两连败的中国女排将会迎来和俄罗斯队的第3场小组赛。 记者直击东京现场，奥运比赛正在进行，东京零距离。 好，东京零距离，我们继续来直击赛场。那昨天的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73公斤级的比赛当中，石智勇破世界纪录的成绩， 太强了， 非常霸气的夺冠。刚才我看到在微博上有家里人说石智勇就3个字，就是还有谁。 对真是跟他名字一样啊，智勇双全最后那一下确实既有策略同时也有勇气。当然了，赛后他还透露了自己即将迎来一件人生的大事儿。这是什么事儿呢？来听本台驻前方的记者吉良博发自东京的报道。 张宽队 必胜！ 张宽队 必胜！ 在昨晚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73公斤级的比赛中，中国队的石智勇以破世界纪录的成绩霸气夺冠。抓举比赛中，石智勇158公斤开把，随后连续举起了163和166公斤，带着10公斤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了挺举的比赛。挺举比赛中，石智勇开把要了188公斤，随后他虽然举起了192公斤，但被裁判判罚屈肘失败。好在这样的判罚并没有影响石智勇后面的比赛，他最后一举成功举起了198公斤，以364公斤的总成绩打破了他在2019年世锦赛创造的363公斤的总成绩世界纪录，这也是东京奥运会举重赛场上诞生的第一个世界纪录。赛后石智勇透露，在比赛前一个月，自己在训练中意外拉伤，由于距离东京奥运会比赛时间很近，所以他选择了保守治疗，但是心里一直有所担心。 其实比赛之前我练的并不是特别好，6月23号拉伤的，然后我7月28号就比赛了，还有一个月有点偏，然后我心里也比较急，然后我自己也不重视，然后到7月28号我强行上重量，上完以后又第二次拉伤了。过了7天30号，刚好一个礼拜，所以说没什么事情，我就墙上又拉伤，拉伤完我又休息一段时间，然后针灸推拿，然后包括我们主任周主任，他说本来我想打针剂的，然后我们周主任说要么去专家会诊一下，然后看看到底什么情况，然后会诊完，然后专家说不建议打针剂，因为打了针剂以后你可能第二次断裂可能就没了，然后就没打针剂，然后我们保守治疗。所以我其实赛前训练我很不好，包括我当时我其实心里很难受，我也想放弃过，我说万一我上去了我举不起来，那不是挺丢脸的，毕竟这么多年我一直称霸这个级别，一直都这么强，但是现在确实他拉伤了以后我很难受，就是基本上我来东京我才 八位是一个，五位是一个，对吧？ 赛场上的石智勇一骑绝尘，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但是他自己所承受的压力和心酸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可能大家都看到我最关心的一面，在台上跟公子一样的，但其实在台下我真的很难受，我每天压力很大很大很大很大。那段时间我的体重从77掉到了74，一个多礼拜，刚好那几天拉伤了，拉伤完以后接着又一个感冒，然后体重全掉下来，然后那段时间就是对第二次拉伤以后又接着就马上接着一个感冒，然后训练嘛一点练不了，然后压力很大很大，就每天晚上也睡不好。 说到夺冠之后自己最想做的事情，石智勇透露，回国之后将在另一段人生道路上开启新的篇章。 因为我已经出来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我现在已经28岁，我可能回去第一件事情，我可能就是回宁波以后把雅戈尔的房子装修了。然后我现在我真的希望先成家吧，时间确定在搞什么？ 说了什么？ 我现在手机没有，我先打个，不然我可以打个电话跟我丈母娘问一下。 你说一句嘛，可以表白一句嘛。 让你久等了，回家娶你。 好，恭喜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啊，这要吃喜糖了。 嗯，赛场上霸气夺冠啊， 对， 在生活当中也能双喜临门，真好。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的跳水项目。刚才有嘉玲说，这个跳水项目看到一些欧美的选手啊，逐渐的开始有追赶的态势了。 嗯， 啊，不只是这个像俄罗斯奥运代表团，像英国、像美国的选手， 哎， 好像现在也成长起来了。 是， 对我们的梦之队啊是一种冲击，但是确实梦之队还是非常的稳的啊。昨天在这个男子的双人三米板上继续斩获金牌，来听听林苑带来的报道。 7月28号东京奥运会跳水比赛里，中国队再收获一枚金牌。在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中，王宗源和谢思义赢得中国跳水队在男子项目里的第一枚金牌。在结束跳水比赛四个双人项目之后，中国跳水队获得3金1银。赛后有外国记者问王宗源，中国跳水队为什么这么强？20岁的王宗源是这么回答的： 很投入，还有很多方面之间会相互鼓励，互相促进嘛，所以我觉得中国跳水所以才那么强。 在比赛中，相较于中国组合的稳定，也有令人大跌眼镜的一幕。来自俄罗斯的两位搭档在连续出现不同步后出现重大失误，入水时没有完全打开，有裁判打出0分。可见个人实力之外，双人项目也需要两人的默契。东京奥运会上受到疫情影响，奖牌由获得者自助领取，跳水的双人搭档则互相带上。谢思义介绍，颁奖前他和王宗源对于带金牌的顺序有提前商量，可是生活和训练当中的小细节早就养成了他们之间非常一致的动作节奏。 按照双人的前后，就比如说我是在前他在后，那我就先给他颁，完了之后他再给。早两年其实已经开始配对了，互相之间还是挺了解的吧。其实我跟他的兴趣还有一些平时生活中训练上的一些细节上可能他学习到，然后大家在一起去做的时候呢，慢慢就会形成一种同步性嘛，就是无论是心态上还是训练还是平时生活上都是在一个节奏上，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默契度吧。 尽管相差5岁，但谢思义和王宗源都是第一次拿到奥运冠军，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参加单人项目，力争在东京收获更多。 另外，昨天上午东京奥运会的赛艇女子四人双桨 A 组的决赛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来举行。中国赛艇组合陈云霞、张玲、吕阳与崔晓彤耗时6分05秒13强势夺冠，同时这一成绩也打破了世界的最好成绩。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斩获的第10枚金牌，同时也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登顶之后，中国赛艇时隔13年斩获的第2冠。亚军和季军分别归属波兰组合和澳大利亚组合。 嗯，关键是我们跟第二名的这个差距是非常明显的， 对， 从一开始就建立这种绝对优势，6分23秒的优势。这个李卫啊，咱们的一位家里人也看了昨天赛后的采访，说采访了教练员啊张秀云指导， 运动员，这四个姑娘啊，她们站在领奖台上很光鲜，但是背后付出的太多了。 对， 看了她们的手都是黄色的老茧，真让人心疼。那都是就握奖的一天复一日的那种刻苦训练留下的痕迹。 是啊，姑娘们真的是受苦了，但是得到这份沉甸甸的这个奖牌是最好的回报。昨天我也看了那个赛后的采访啊，他们四个人金牌都挎到教练一人脖子上了啊，教练就说了，哎呦，为你们感到高兴啊，你圆了我曾经没圆的梦。然后几个人拥抱在一块儿，那个温情的场面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感动。 那当然在赛艇项目上的男子双人双桨的比赛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很有机会啊去冲击一块金牌。那最终张亮和刘志勇是拿到了一枚铜牌。说到张亮，其实大家要是有对他有印象的话，08年他真的是一个太失意的那个黯然失色的角色， 是 当时记错了比赛时间，导致个人和团体的项目都无法参赛，还连累了自己的搭档。但是后面折戟沉沙，都已经是退役了，重新又回来啊，就是为了这个热爱的赛艇项目。 是 也为这样的运动员，这样的一位34岁的老将致敬。 奥运奖牌榜， 好，奥运奖牌榜，我们也来回顾一下。现在日本东道主依然是以13金4银5铜22枚奖牌排在第一位，中国体育代表团12金6银9铜27枚奖牌排在第二，而美国队是11银9铜31枚奖牌排在第三的位置。 是第四到第六分别是俄罗斯代表团、奥运代表团，还有澳大利亚以及英国。之后的这个五枚啊，这英国是5枚金牌，韩国排在第七是4枚金牌，德国3枚金牌，法国也是3枚金牌，第十是荷兰2枚金牌。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农村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线。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站在东京看北京， 好，北京时间的7:37，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的雄鸡唱晓板块，这里依然是康乐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在我们的东京啊，在东京奥运会的一线，我们也是独家的专访到了国教委会委员李玲蔚。 是， 他谈到了尽管受到了疫情的巨大影响，延期1年的东京奥运会还是开幕了，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格言如今要加上更团结3个字。那对于这样一届不容易的奥运会，国教委会的成员怎么评价呢？记者金泽李维在主新闻中心专访了国教委会委员李玲蔚，我们来听听现场的情况。 这次来东京和以往您的奥运会最大感受不同是什么呢？ 这次当然还是疫情之下的嘛，气氛啊氛围这个肯定是跟以往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所有参加的人都会有一种同感，就是最终我们还是走到这里来了，最终我们的这个开幕式也是完成了，是吧？最终我们的比赛，我们的金牌也还是出来了，所以尽管是很大的遗憾吧，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大家的坚守坚持，一起努力， 最终有今天这样子，我觉得还是很庆幸的，就是。 嗯，我们这次在奥林匹克格言中加入了更团结这三个字。 嗯， 您觉得这个有什么样一个意义呢？ 这个我觉得在尤其是疫情这种情况下意义更加的重大，就是说只有我们大家在一起共同努力了，更加的团结了，我们才能够去战胜疫情，才能使奥林匹克运动这个健康可持续的这个发展下去。 嗯，这一届东京奥运会我们遇到这么大的困难，又隔了一年五年才来举行奥运会，您觉得这是不是会成为奥运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会让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借鉴和参考呢？ 应该说还是有的。 嗯， 这个尽管这一次是谁都没有意料中的，因为对于疫情的这个判断啊，包括今年这两就是发生的这个疫情，那么对各个领域全世界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对未来这个传统的体育如何能够继续下去，奥林匹克运动如何可持续的发展下去，我们确实要有更多的思考，包括就像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人生一样的，可能也会有一些思考和一些新的这个定位吧。 接下来的奥运会就是我们北京冬奥会了吗？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借鉴和意义吗？ 尽管一个夏季一个是冬季啊，就是说在疫情之下确实我们有很多共性的东西是吧，这个有一些可以借鉴，但是我们的国情不一样，这个理念也不一样，所以可能在具体的运营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这个不同吧。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这个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包括我们国际奥会很多大家庭的朋友也是一样，都表达了非常的期待北京冬奥会，我们预祝我们北京冬奥会能够圆满顺利的举办了。 静观赛场内外，乐享东京风云，全景奥运会。 好，全景奥运会，我们来关注一下肖若腾昨天在体操的个人全能决赛当中收获了这枚银牌。 嗯，大家伙儿到现在，我看到很多家人还都是心里还没有过去这道坎儿，觉得哎呦太气人了。为什么我们做了这么完美的动作，但是最后在这个打分的环节当中，就因为没有向裁判示意， 对， 扣掉了那0.3分 啊。而对手这个落地一大跨步， 哇，那一跨直接就，跨的那个距离啊， 对，以为是体操的劈叉的动作呢，不是，那是他失误的动作，但是那个动作之下，还是人家能够拿到冠军，好多人就打抱不平了，也认为这个裁判打分是存在一定的争议的啊。具体的情况，我们听本台记者金泽再来回顾一下。 东京奥运会是肖若腾首次参加奥运会，一枚银牌对于肖若腾来说，这个结果心情很复杂。 那肯定是比较复杂，因为银牌高不高兴？高兴，全世界就一个第二，那谁不高兴，对吧？但是也同样非常想拿金牌，但金牌也只有一个，反正做了各种的思想准备吧。但是我对于我今天的表现是非常满意。 7月28号，肖若腾闯进了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肖若腾、孙伟、俄奥代表队的纳戈尔内以及冬奥组小将桥本大辉分在了同一小组，成为争冠热点。比赛设计为自由操、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和单杠。首轮比赛，肖若腾得到了14.700分，位居前列。第二轮，肖若腾以流畅的动作完成了鞍马比赛，14.700的分数。第三轮是吊环，虽然不是中国选手的强项，但肖若腾依然平稳地完成了这一项目。第一个上场的肖若腾拿下了14.533分的分数。第四轮的跳马比赛中，肖若腾在本组中最后出场，肖若腾也取得了14.700分，但在本轮桥本大辉的一只脚踩出了垫子外，依然获得了14.700分的高分，其中完成分达到了9.2分。赛后肖若腾表示，决赛前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困难准备。 那就是有伤，就是很艰难，所以面对现实吧，他就乐观了。不面对现实，一般都比较愁，头天晚上就开始愁。 第五轮双杠是中国选手的又一个拿分项目，肖若腾拿下了15.366分的高分，而这时总成绩位居第一位。最后一个项目是单杠，肖若腾稳稳的落地，得到了14.066分，而这其中有0.3分的扣分。 最后一项这个单杠碰了点三，你知道是？ 我知道，我没冲裁判亮相。 肖若腾赛后表示，决赛阶段拼的是实力，更是意志品质，在这一点他做到了。 就是想的比较开嘛，然后积极的去面对，就是我没有办法，我就跟你比意志品质呗，我就盯你，我就咬着你，我就咬到最后一项，你要盯不住，你掉下来了，你完了。嗯，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中国体操运动员，包括中国运动员，在意志品质方面还是过硬的。 接下来，肖尔腾还将角逐男子体操个人单项自由操的决赛。 为肖尔腾还有孙伟啊，两位中国体操的男队的运动员啊，真的是献上最高的这种致敬啊！听着，咱们北京小伙多么爷们儿啊！就尤其是最后他看到了那个打分出来的那一刻， 对， 轻轻的一笑，没什么。 是 这块虽然是银牌，但是成色是金牌。 而且呢，听若腾刚才的表述，很实在一个小伙的感觉，就是，而且我相信他有一些事儿他看得很明白啊。大家从他话语当中，想一想，他有一些事儿他看得很懂， 心里明镜似的， 明镜似的，确实啊。所以这一次夺得银牌，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了。在这个客场那种环境之下，未来我们真是对他有更多的期待。下届奥运会是吧？ 8338说肖若腾好样的，裁判的这种判罚啊，尤其是打分项目，预料之中的，这也是比赛的一部分吧。肖若腾就是咱们眼里的冠军，加油。那昨天我们也是在晚间的时候啊，一直就在肖若腾的家里， 是 陪伴着肖若腾的父母一起来关注着他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我们也来听听肖若腾的妈妈啊说，儿子就是他心中的最大的骄傲。 我的内心还是非常的激动的，毕竟是奥运大赛嘛，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都为他非常的骄傲。那么在这儿呢，我也要感谢国家，感谢国家体操队和他的领导们、教练们对他的平时的帮助和教育。我觉得肖若腾有今天，说句心里话，我都觉得他何德何能啊，在大家的帮助下嘛，所以说我很自豪。我觉得作为肖若腾一个全能选手来讲吧，我觉得他通过这个备战奥运和冬训的这一个阶段，把他的吊环和那个跳马的难度都提升了，所以他现在六项实际上是非常平均的。那么在赛前呢，我也认为肖若腾确实具备争金的一个能力。我们天天都在视频 啊， 天天都在通话。那么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跟他表达的意思就是，我说儿子，你是最棒的，我说你放开底，不要有紧张情绪，调整好心态，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误，我说这件事就可以过了。那么咱们要打好接下来的比赛。那我儿子给我表达的，为什么我今天看比赛我一直是紧张，确实是紧张，但是我一直比较安心，因为他昨天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妈，您放心吧，我必须拼了。我说那你一定要注意你的肩伤，千万不要出任何的安全有问题的地方哈，就是尤其你的肩伤。现在这个奸商对于国家荣誉来讲已经不重要了。 其实两位小伙子啊，昨天肖若腾跟孙伟两个人都是带伤出战，肖若腾是奸商，孙伟咱们都能看得到手腕上的这个伤势还是很明显的， 对， 但是都是靠着这个意志品质把比赛拼下来，非常的完美。下一小老头说，前有滕海滨，后有肖若腾，这体操还得看在北京爷们儿。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打分项目啊，确实这手高手低，裁判这个跟是否是东道主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 是， 你如果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没有比他高出一大截的话，那现场那裁判真的就有可能最后就差0.4分。 对啊，手一松， 对吧， 手一紧。 是啊，就那一个大劈叉，0.4分就怎么着也得扣个一分吧。 对，但是最终人家还是凭借着大劈叉得了14.7。 对呀， 在裁判眼里 他可以达到这个分数啊，我们就把这篇翻过去， 是、 啊，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就可以了。 还那句老话啊，上哪说理去，是吧？ 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赛况啊，在昨天结束的东江运会的乒乓球男单四分之一决赛，赛会的二号种子全满贯得主队长马龙龙队用了50分钟4-1战胜了赛会的28号种子埃及的选手阿萨尔，顺利晋级了男单的四强。半决赛将要对阵的是德国老将奥恰洛夫。而在昨天下午的乒乓球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孙颖莎4-0轻取了德国的韩莹，晋级了四强。半决赛的对手就是日本的选手伊藤美诚，这也是今天大家最关注的国乒赛场的争夺啊！ 啊，看到了，好多朋友都说了，就必须把这个美诚伊藤美诚给拿下 啊！刚才有家里人说，能给他打一11-0，就不能给他打一11-1。 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前两天啊，这混双他赢了啊，把他给他笑的，大家有的人看着那个笑，感觉不爽， 牙痒痒的，咬着后槽牙。 说今天女单比赛能不能把他打哭啊？我看到刚才有朋友的评论啊，但是在场上。还是这个伊藤美诚实力是非常强的一个对手， 但是相信小将孙颖莎首次出战奥运，也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就现在的这一口气啊，我们看看今天女单的赛场上会怎么去演绎。那继续来关注一下昨天下午的羽毛球的混双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的组合郑思维、黄雅琼、王懿吕、黄东萍都是2-0战胜的对手，锁定了四强席位。而男单的小组赛夺冠大热，日本的名将桃田贤斗2局输给了韩国选手无缘小组出线，这也是爆出了一个大冷门。而其他的场次，中国队的陈雨菲、何冰娇、陈龙都是直落2局获胜了。 另外，东京奥运会帆船项目今天进入第四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女子帆船 RSX 级的比赛是又进行3轮的较量。中国运动员卢云秀延续自己的出色发挥，在第7轮的比赛里获得第4，第8轮他得到第2，第9轮是第一个到达。这样的话，前9轮比赛结束之后，卢云秀总得分23分，已经是反超到了第2位。目前卢云秀距离排名第1的英国选手艾玛威尔逊只有1分的差距啊。 东京奥运会的网球女单也产生了，上半区的9号种子瑞士的本希奇将和哈萨克斯坦的选手莱巴金娜争夺决赛权。下半区4号种子乌克兰的斯维托利娜将迎战的是捷克选手万卓索娃，而日本的名将大阪直美啊，在这个点燃最终的奥运会的火炬之后啊，也是在之前的比赛就出局了，同样跟桃田贤斗一天啊，就离开了这一届的奥运会， 是 啊，也是挺巧的。 就是网球这边高排位的选手很容易就是被爆冷出局啊。当然了，男单这边我们看到第3轮，德约科维奇非常稳啊，6-3、6-1是战胜了西班牙选手弗吉娜，顺利挺进8强。接下来，小德将和锦织圭来争夺4强的席位。而3号种子西西帕斯2-6、6-7和2-6遭到法国选手安贝尔的逆转，无缘8强。安贝尔将和俄奥的选手卡加诺夫来争夺一个4强的席位。 赛场内外，全面解读，极速锐评。 好，极速锐评，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女足啊，还没来得及去东京，去仙台看看女足，他们就已经上了热搜。和半年前那次入围奥运的赞美相反，这次是骂声一片啊。我们一直在跟随着中女足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林苑，也从东京发回了他的评论啊，队员是无辜的，不该为17个丢球负责。 还没来得及从东京去仙台看看女足，他们就上热搜了。和半年前那次入围奥运的赞美相反，这次是一片骂声。但是我想说，队员无辜，这不是他们的责任。和其他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中国运动员一样，他们也都拼到最后一刻，无论成败都是好样的。但是组织这支奥运代表队的人该担责。上个月名单一出，已经国内外一片哗然，连亚足联的官网都在质疑。当然，据我所知，亚足联内也有人此前工作于中国足协，又了解国内女足，所以以公之名表达私见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话说得很占理，附加赛时候的队长不进，国内联赛最佳射手不进，去年兼任女超主教练的老队员不进，排除名单之外的队员呢，转头就成了足协留洋计划的重点培养对象，还欠了欧洲球队。另外，制定比赛战术的人该担责。 三场比赛让对手进17个球，大家都在说防守不好，水平落后。可是心疼王霜更是共识，一人独中4元，面对巴西队也能踩单车过人。王霜是女足的梅西，从中国女足的刘爱玲、孙雯到德国的普林茨、巴西的马塔，能下分的射手对女足的作用更胜男足。拥有年龄最佳的王霜何其幸运，用好王霜需要的是和国际足球更接轨的水平和能力。最后，让以上两种问题出现的人该担责。取得奥运资格的中国女足不是什么中国足球的遮羞布，因为它永远在最不起眼的角落。对各地方女足投入多少，以大赛为借口随意打乱女足联赛，地方队训练计划的时候又是不是真的考虑过女足的发展？其实和前几年相比，有些省市的女足发展是有投入见成效的，江苏、上海、长春和武汉选材面、青训、训练保障都有很大提高。但以世界足球发展为参照，中国足球水平反映出来的只能是落后。各国重视女足之后，足球高水平地区必然有越来越多的队伍超过中国女足，这是在10年前就能够看到的。现在其实我觉得上热搜挺好，哪怕是骂名，更担心的呢是热搜之后又给晾凉了，遇到大赛再炒炒冷饭，如此循环，中国女足才真的只能原地踏步。 林然说的非常的一针见血哈， 对， 不是只在大赛的时候才关注女足，当然这一次的女足奥运的失利啊，也是让人们引起了很多的思考，尤其是一些媒体人。我们也继续来听听，体坛周报的资深记者马德兴老师，不只关注男足啊，他也关注到了女足，从奥运名单出炉就让人大跌眼镜， 拿了1分，然后丢了17个球。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我想呢，这个结果恐怕在出征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因为从一开始就是在奥运名单公布的时候啊，就有引起了广泛的整个这个争议。那么女足名单之所以引起争议，很重要一点就是，一方面在22名球员中，有差不多10个人可以用生瓜蛋来形容，就是5个是从来没有代表国家队出场参加过一场比赛的，3个是只有1场比赛的经历，然后有2个是有2场比赛的经历。那么多年轻的球员去参加比赛，而且，在赛前的时候突然抛出一个练兵说，说奥运会是要练兵啊，甚至还说未来不管是谁来。摘果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练兵。这个呢，就让大家感觉很意外，就是奥运会这么重要的一个比赛，你把它当作一个练兵，练什么兵？这个就让所有人都感觉很意外。再一看整个这个名单，大家所熟悉的，尤其是，4月份刚刚在苏州获得奥运出线权时，就是说立下战功的那些元老，就是在4月份获得出线权的时候，那些功臣们全部一个个的，就是说是榜上无名，自然引起大家整个这个热议。那么，尽管热议，但是呢，大家还是就是说是先抱着一种看看，就是说是整个这种态度来面对整个。来面对整个这么一个现实。但实际3场比赛打下来之后，0-5惨败巴西，4-4打赞比亚，完了之后是2-8输给荷兰队，自然大家就没法接受了。想到过女足会比较困难，但是没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对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4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肺胃蕴热引起头目眩晕、咽喉疼痛、牙痛、耳鸣，请用北京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慧凡。今天白天阴有小到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偏北风2-3级，阵风5-6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明两天有大到暴雨，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适宜外出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了降雨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为1，体感舒适。紫外线气象指数为2，紫外线照射强度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一天好心情。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小院梦中翱翔月，北京蓄力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5G 奥运真直播，上中国移动咪咕视频看 5G 加 4K 超高清奥运比赛， VR 自由视角，多屏同看。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期盼已久的五洲聚会，跨越万难的目光相拥，燃在东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东京奥运会特别节目。每日精彩早知道，今日看点。 北京时间的8:01，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燃在东京早间》的雄鸡畅晓板块，我是慧凡，坐在我旁边的是康乐啊， 哎，大家好， 由我们一起来陪伴着大家度过2个小时。现在是进入到我们的第3时段， 是 在8:30回来之后。到8:30到9点，还有最后的一个时段。那这个时段，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东京奥运会的第6个比赛日啊，全天会进行游泳、射箭、体操、羽毛球、马术等等26个大项的比赛，也将会决出17块金牌。我们来看一下啊，在赛艇项目当中，8:18马上要进行的就是在海之森水上竞技场的男子双人单桨的决赛 A 组，女子双人单桨决赛 A 组，男子轻量级双人双桨决赛以及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的决赛。而7人制的橄榄球9点钟将在东京体育场进行女子分组循环赛 C 组，中国队将要面对的是强大的美国队。 而羽毛球今天的比赛战线拉得比较长，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将会有多场较量，其中混双半决赛郑思维、黄雅琼将会参赛，男双1/4决赛由我们的选手李俊慧和刘雨辰，而女单16强赛何冰娇、陈雨菲将会领衔，男单的16强赛当中陈龙、石宇奇将会出战，女双1/4决赛当中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陈清晨和贾一凡的组合。 游泳项目同样是大家备受关注的，今天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9点半就要开赛了，男子800米自由泳的决赛、男子200米蛙泳决赛都将进行，而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张雨霏的出战时间是10:28，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和女子的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同样也会在上午展开。 而今天的11点，这应该是11点啊，乒乓球的女单的半决赛，孙颖莎对阵伊藤美诚啊，陈梦对阵的是新加坡老将于梦雨，焦点高能之战就是 硬杀对他美城，看能不能 中日之争啊，依然是这个节奏啊。我们看看今天孙颖莎啊，这个小将出了之后、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颖莎之前对这个伊藤美诚的战绩应该是5胜1负、 嗯、 绝对的优势的。 对，为什么孙颖莎会进入到这一份女单的大名单，就是因为她在国际大赛当中 对 伊藤的战绩非常优秀啊。射击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下午场的比赛。下午的1:30，在朝霞射击训练场，女子多项飞碟决赛王小晶将要出战男子多项飞碟的决赛，我们也来继续关注。而乒乓球下午场的比赛，下午的2:00，男单的半决赛马龙樊振东都将出场。激流皮划艇下午的2:55，在葛西激流皮划艇赛场，女子划艇的决赛将会进行。而排球的项目啊，在下午的3:30，有名竞技场，中国女排将在小组赛当中对阵俄罗斯奥运队啊，这个比赛也是中国女排的一场生死之战了。 嗯，是，另外还有关注到柔道是下午的4:00，女子78公斤级的决赛，男子100公斤级的决赛也将会精彩上演。而下午的4:30，7人制橄榄球女子分组循环赛当中，中国队会对阵的是澳大利亚队。曲棍球，也是在这个时间段，女子分组循环赛 B 组，中国曲棍球队是对阵的是西班牙队。而晚上的6:50，在有名体育竞技场，女子全能的决赛当中，唐希静和卢昱菲将会出战。 嗯，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项目。那在击剑赛场上，今天的晚上6:55，女子团体花剑的金牌赛将要展开。而沙排是在晚间的，跟乒乓球啊，跟乒乓球的女单的时间是一样的，就是晚上的7:00。女子预赛的 C 组，王凡夏欣怡会再次出战，面对阿根廷的一对组合加莱佩雷拉。而最受大家关心的就是国乒晚上的7:00的女单的金牌之战了。 对， 是陈梦对阵孙颖莎，我们的这个宝一金一银吗？ 是， 我们当然是这样期待了。 嗯。好，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我们体育广播在东京奥运会期间的一个小活动，叫做东京名侦探啊。这个活动是推出的广播端与短视频端联动的听众参与的线上的互动活动啊。我们的玩法也非常的简单，各位家里人听众朋友们可以在快手的客户端搜索关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来观看我们东京奥运会前方四人报道团队拍摄制作的奥运 Vlog短视频的作品。每天在雄鸡唱晓节目当中，我们会提出一个问题，而问题的答案就在记者的短视频的作品当中。我们每天从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选取一人，送出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特许商品作为奖励。上快手看奥运，我们一起赢。那今天的问题就是，昨天记者在女子3人篮球比赛现场发回的视频评述中，结尾出现了哪位中国篮球的名宿呢？在今天下午5:00播出的金戈铁马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公布答案，并在答对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获奖听众，期待你的参与。 好，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女排姑娘在小组赛当中，这是3轮的较量了，将要迎战的是俄罗斯奥运代表团队。遭遇了开局的2连败之后，这场球对于中国女排而言真的是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啊！立足当下，面对现实吧。现在我们也要忘却这个卫冕冠军的身份，彻底的豁出去拼出来，才能重新的回到胜利的轨道上。所以在这样的时刻，中俄两队的这场交锋就非常关键了。如果中国女排顺利取胜的话，出现前景也会大为改观。但是一旦失手，就要面临可能无缘1/4决赛的险境。 对。 啊，对于之前的2场比赛，俄罗斯呢是1胜1负，那这场比赛对他们而言也是关乎出现前景的重要一战。虽然说近几年跟中国女排交手的时候都是处在下风，但是别忘了我们在一开场啊，第一场面对土耳其的时候，中国女排就是爆了一个冷门0-3的输给了对手，所以这场比赛要火力全开了。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啊，丁子君我们的评论员带来的分析，还是要朱婷、张常宁、龚翔宇齐发。而发球端，张常宁、袁心玥和龚翔宇都要表现出攻击性和针对性。 这场比赛对于中俄两方来说都至关重要， 谁获得比赛胜利，谁将握有小组出线的主动权。那么对于俄罗斯奥运代表队来说，他此前只获得一场胜利，所以这场比赛他不容有失。反观中国女排，由于之前两战皆负，所以这场比赛更加重要。那么在中国女排的阵容，场上队长朱婷由于手腕有伤，所以在首场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他的进攻火力受到很大影响。不过随着自我的调整，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当中，他的进攻火力点已经有所回暖。如果对阵网上高度比较高的俄罗斯奥运代表队，中国女排要把火力点调到最高值的话，一定是朱婷、张常宁和李盈莹三个人同时在场。不过首发我个人判断还是朱婷和张常宁四支主攻，龚翔宇四支接应，因为这个阵容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如果进攻端受阻的情况下，很有可能会让李盈莹上场，或者是在下一局让李盈莹和朱婷四支主攻，张常宁四支接应。另外在发球端，我们的重点发球人张常宁、袁心玥、龚翔宇、李盈莹在前两场比赛发球的攻击性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所以这场比赛发球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必须要冲击俄罗斯队的发球，因为他的接发球球员呢保障能力一般，他的四名主攻经常会轮换，他的首发主攻16号沃隆科娃，另外10号一个17岁的小将费德罗夫采娃，这两名球员应该是首发，当他们接发球不够理想的时候，会换上保障型的主攻25号斯米尔诺娃，或者是主攻实际上是自由人的皮里彭科，所以这四名球员很有可能会不断轮换，特别是在后排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重点攻击他17岁的小将费德罗夫采娃。这名球员虽然攻击力很突出，但是毕竟年轻，比赛经验不足，下三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那么在拦网端，由于俄罗斯队呢，他的技战术打法相对来说简单，以高举高打为主，所以对于中国队的拦防来说呢，难度和压力并没有前两个队那么大，所以我们一旦发球奏效，那么形成有效的定点拦网，我们的优势就能体现出来。另外他的主要进攻人就是8号冈察洛娃，这名球员呢进攻线路清晰，力量大，点高，不过他的下三路也是俄罗斯队当中一个弱点，所以当我们在一些过渡球处理球的时候，可以有意的去处理到冈察洛娃这一点，因为他在下三路当中并不是很积极和主动。 确实在今天对阵俄罗斯代表团队的时候，真的女排的整体的策略还有一些细节上都要抓得更细致才可以。 是，而且真的是背水一战了啊！这淘汰小组淘汰两支队啊，咱们已经输两场了，这场必须得赢。同时最好赢，咱能赢个3-0啊，否则你再跟其他队伍在比小分，未来比小分的时候又是一个事儿了。 四九五五也说，今儿女排必须得爆发了啊！ 对， 击败俄罗斯，小组别让我们出现就冠军啊！咱们现在还是要摆正心态，就是把我们这个卫冕冠军的这个包袱给卸下来，才能够去展现出自己真正的实力。 是啊，输了两场了，相信这个包袱该卸下来了。 我们也继续来听一下丁子君啊带来的分析。女排在技战术方面依然是要接好一传，也要逐步的适应对方这个跳发球的特点。 那么在我们的接发球当中，首先要接好俄罗斯的两个跳发球，一个是沃隆科娃，一个是费德罗夫采娃，这两名球员的跳发球攻击性还是非常强的，因为在女排的比赛当中跳发球的球员并不多。另外在对阵俄罗斯比赛之后，我们还将对阵意大利队，意大利队的埃格努的跳发球也是极具攻击性，所以这场比赛我们通过接这两名球员跳发球可以适应跳发球的接发能力。另外在防守串联环节，因为俄罗斯队是一个下三路比其他队相对粗糙的球队，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失误环节要控制好，然后让对方呢多去失误送分，这样我们的优势才能逐渐去体现。还有一点就是俄罗斯队呢毕竟是老牌劲旅，他的攻击力呢确实很强，如果一旦他的球员像前两个队一样把自己的状态完全打开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相对会被动，所以在比赛当中我们要做好困难的准备。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中超啊。在昨天下午的中超第9轮的比赛当中，咱们北京国安在对阵上海海港的时候，最终是1-1踢成了平局啊。王申超率先的破门，而大宝 绝平了对手啊，最终这一分拿的也非常的不容易，又是一个下午场的比赛。不过好在就是终于下午场的比赛结束了，在这个阶段三场这个下午场的高温蒸笼赛， 对， 都已经是比完了啊。 是，而且昨天这样的一场比赛最后时刻扳平，我相信比利奇指导也会觉得，哎，他的这些调整可能收到了效果，而且对于一些队员的这个考察，他认为应该是至少跟海港这个级别球队能保一场平局应该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结果了。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王毅给我们回顾一下。 逆境看大宝，绝境看傲骨。在傲骨离队的情况下，队长于大宝在绝境时刻挺身而出。正是凭借着大宝在第88分钟的进球，北京国安队1-1逼平上海海港，避免了球队遭遇两连败。赛后主教练比利奇认为，这来之不易的一分非常重要。 那这是对很艰苦的一场比赛，我对队员们在他们进球以后展示出来的性格，我们的反应我感到很满意，特别是替补队员上去表现也很突出，把我们的比赛提升了一下，然后努力去寻找进球的，就是打平的进球，而且在最后我们实现了这个目标，所以从那种精神上，这样的一分对我们很重要。 两支球队最近的进攻火力都不理想，上海海港两轮只打进一粒进球，国安队更是遭遇一平一负，毫无斩获。本场比赛也没有能够改变这样的局面，在江阴闷热的天气下，整个上半场乏善可陈，两支球队联手只攻陷了9次射门，射正球门的次数更是各自只有1次。下半场率先打破僵局的是上海海港，第61分钟抓住国安队禁区内盯人不紧的机会，王申超门前低射将比分改写。在随后的时间里，国安队主教练比利奇接连换上巴坎布、曹永静、朴成来加强进攻，但是效果都不理想。直到第81分钟，比利奇做出了最后的一次尝试，用杨帆换下张玉宁，将中卫于大宝顶上锋线。这个换人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收到成效。第88分钟，李磊左路送出斜传，于大宝在禁区内高高跃起，力压对手中卫头球破门。 因为玉宁补时间了，已经很疲劳，状态下滑了，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有那种进球的嗅觉的，能够冲球起来的时候去把它变成进球的这么一个人在前头。大宝就有这种能力，他曾经是从中国的顶级前锋，其实我让他去打前锋也不是第一次，当然这一次效果特别好。 在随后的时间里，双方没有再创造出更有威胁的进攻，只能够接受各取一分的结果。赛后于大宝表示，这一分拿得非常艰难，球队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提高。 现在球队确实比较困难，今天能拿到一分确实也很艰难，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吧。其实我们一场比赛比一场比赛踢得好啊，确实每一场比赛有一些小的细节小的失误吧，然后造成很多方面的不足，但是现在球队就这些人，我们就在靠这些国家队的球员，包括这些中国人，我们在拼每场比赛，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往这个胜利的方向去努力。当然有些方面做得不好，有些方面做得好，但是只能说现在我们在尽全力去拼每一场比赛。 大家看着有个朋友评论的说，这个于大宝好像就是我们打这个拳皇的这个游戏里边就剩一丝血的时候有一个必杀技 啊 放出来了，结果把对手反杀了。 对，赛蒙波恩也说，三场蒸笼赛踢完，这样的国安已经不错了啊，主力外援不在，前锋又不给力，能打平海港就很不错了，给打个7分吧，国安加油。所以大宝真的也是挺累的啊，本来是前锋，然后改成了后卫现在还得包办这个进球的绝杀的这个功效 对，绝杀最后一下，他力压对手啊，力压的那个人是于海儿，这于海儿应该那一下。没成想大宝一下弹跳那么强， 对， 他于海基本上没跳起来所以这一下感觉大宝顶的是100%这个劲儿和角度都给顶上了，同时也是展现了于大宝作为前锋曾经那个一流前锋的那种感觉还在， 就是这个肌肉记忆并没有失去没有变。 HG 说大宝还是一块宝啊。8338说昨儿上港4个外援主力都全了，而咱呢俩替补外援阵容还不整，踢平不易，终于告别蒸笼加油吧国安还有其他的家里人也是说到这个 杨阳洋说比利奇的变阵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啊，那之后是不是更多的啊采用这样的战术？ 嗯， 尤其是把大宝作为这个骑兵去使用一下 啊、大宝反正好像不能作为常规武器，常规用前锋不行，还得把它撤回来，然后关键时刻上啊，相当于是一个这个核武器的这种发挥。初心也说了，巴坎布，你听到了吗？队长在呼唤你，啊，巴坎布心想，我不快乐足球就不错了啊，先别叫我，我再缓一缓 啊，让我先快乐起来啊。 是， 6306说申花的于汉超、曹云定、海港的王申超、吕文君。都是属于这种快速撕扯国安边路的类型、 对， 但是恰恰咱们现在就是缺少这样的边路，又有速度又有那种突破能力的啊。 对， 这国安现在很、 就是、 看着人家有点眼红 啊、是王申超那个进球就是在前场几个人来回搅和啊，国安前场缺少一个能搅和而且能够撕开场面的这样的一个空当的人， 对，就是突破的那个那一下、 对， 黑暗需要光明说昨儿那球只能说是暂时止损吧，不够解渴，后边还得想办法。朴老板啊，老朴回来了之后，哎，不错，将来能不能上场、替西哲分担分担这个中场的压力？ 是老朴踢球踢起来脑子还是很清楚的， 很有想法 啊。对，他如果是能上场的话，肯定中场这个梳理能帮张西哲解决不少的问题。 我们也是继续来听一听郭健带来的分析啊，他觉得海港的状态其实算不上好，可是国安呢踢的依然。比较费劲， 我感觉这两支球队呢表现的跟这个平常正常赛季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两个队都是在打自己的这个战术特点，但是都没有打出太好的效果来。国安这边好的呢，就是对奥斯卡的限制还比较好，这个海港这边比较好的呢是在这个禁区前沿的这个压迫，我觉得是不错的。如果我觉得这场比赛这个如果不是国安能坚持到最后，然后等到于大宝有个头球，那这场比赛可能这个0-1的结果也不会太让人意外，然后最后两个队打1-1也正常。说实话我觉得海港现在状态不好，但是国安打起来还是很费劲，因为现在的国安队他没有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核心，这个有没有奥古和比埃拉这完全是两个队。这个巴坎布今天我看状态也很一般，所以目前比较现实一点的这个想法呢，我觉得就是球队能平稳过渡，你争取下一场打大连人可以收获一场胜利，因为毕竟你这个阶段开始以后，你就是开始补赛的时候赢了河北一场，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赢球了，所以我希望就是正常过渡，争取能在下一场呢能咬住，然后就不管打得好看不好看吧，先争取赢下来一场比赛。 先争取赢下一场比赛、哎呀，这个要求啊，对现在咱们缺兵少将国安来讲还真是，因为已经连着两场上场0-2输长春， 对， 这一场虽然踢平了，但是也是先丢球，就丢球、总是发生在比较靠前的时间段之内啊， 是一个先丢球这种态势。 Winter 就说国安已经连续几场没运动战进球了，没有外援啊，感觉这进攻套路还是太少了。 是，就是缺少外援，对中超任何一个强队来讲，真的都是难以承受之重。这个绝对是啊，你说什么海港啊，这个广州队如果没有核心外援，他们能打好吗？也打不好啊。这个也就是这么多年，中超的一个老问题了。国内球员其实这个层次等级拉不开太大，主要是靠外援，所以谁缺外援谁吃大亏了。这没办法，但还好比利奇通过这三场的这个试验，我觉得他对自己可能更加有信心了啊，就是通过目前手中这些牌，至少啊，他说我跟这个上港这个级别的、海港这个级别的啊，我能落后一个球能给追回来，这是信心上的一个巨大的提升。 是，海洋需要光明也说，哎，咱现在虽然说是这个有外援在啊，但是像侃爷，你说人家年底就合同到期了， 哎，是， 那心态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那可不就是现在表现出来的这种比较啊佛系的状态吗？ 养生球，就是也不至于跟你拼来拼去的，怕受伤啊，对吧？ 对啊，人家还得为下家考虑呢。 是啊，再加上他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拼的那种类型的球员， 对，本来就是一个需要拿小针儿 不断扎着、 哎、 小鞭子不断抽着的这么一个外援。 是， 现在小鞭子们都没在。 对呀、啊，所以就是靠侃爷啊，这个就咱先别想了，就是他是靠不住的， 嗯、 还得像于大宝说的对啊，咱们得靠国内的球员这几个实力非常强的核心队员能够精彩的发挥才行。 对，天朝梦想家也说大宝啊，这是又当输出又当肉盾，还好最后全守住了，看看下一场吧，能平就行了啊。就现在你要说在面对下一个对手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早一点去争取一场胜利啊， 嗯、 把这个信心给提上来，但是也得看队里目前的情况。昨天还有第九轮的其他场次，金门虎和长春亚泰之间的这场较量，上半场埃里克梅开二度，如尼奥尔在下一城，下半场的尾声阶段，塞尔吉尼奥世界波破门，随后不久呢，石岩同样是用世界波还以颜色，最终金门虎1-4不敌长春亚泰，这五外援都在手，就是好使啊。 嗯、是啊。另外一场比赛，河北对大连人，上半场U23球员张威破门首开纪录，下半场双方均无建树，最终河北队是1-0战胜了大连人。 嗯，就别看河北那边是内忧外患啊， 是， 但是面对没有了强力外援的大连人之后，哎，河北最近其实战绩还不错的， 是，可能正是因为有了内忧外患，没准人家那边是吧？俱乐部说了啊，你们如果不赢球。啊，未来怎么着，可能会有这个什么一些下滑呀、啊，这个投资也减少了啊，队员们肯定更加卖力踢了，也有这种可能。 嗯、对，这边是柯南头像的这位家里人说，现在看武安比赛、 嗯， 我都已经变佛系了。 是大家调整好心态。对，如果你从一个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去要求这个队，他现在没有这个配置，达不到冠军这个配置啊，大家都是随时调整心态，看球，包括看奥运会，都是必备的一个心态。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啊，简单的一些消息。切尔西官方宣布签下了29岁的英格兰的门将贝蒂内利，球员是以自由身的身份加盟的，双方签约2年的时间。而尤文也官方宣布了26岁的克罗地亚边锋皮亚查租借加盟了都灵，租期是一个赛季，合同里是包括买断条款的。罗马诺的消息，这是一位著名的记者啊，23岁的英格兰中卫本怀特加盟阿森纳的交易已经是完成了，转会费是5000万英镑。 嗯， 所以很多家里人也说，哎呦，光说这些国际的转会窗口的事儿，咱这屋呢还剩3天就关窗了。 是， 国安有什么慌信儿吗？ 啊，刚才有这个北三儿还是谁说康乐，你得去打探打探啊，啊，这个要不然找这个咔咔老师，找天英老师问一问。 那还是问咱们家的嘶吼哥吧， 啊、对， 嘶吼直接啊。 是，好，给您，我们俩一会儿给您打探打探。 嗯，当然国安的下一个对手就是大连人。 嗯， 那大连人现在看着真是没有了隆冬这些外援之后，真是凄里隆冬的就输球了。 对呀、 啊，我们还是有优势啊。7月31号的晚上啊，6:30的球。也不是下午场的那种闷热难耐了。 嗯、对，至少在天气上让队员们感觉是正常的这个天儿啊、能稍微的踢的正常一点的感觉，不至于说把所有的体能，可能赛前我估计踢前3场的时候，队员们啊一提起接下来要踢的比赛，脑袋都疼。稍微的天气好一点，看国安队能否有一个反弹。另外吴梦生他说了，想念阿兰 啊， 哎呦，那是。啊，每到缺乏进球的时候，就想起了曾经那些高效的前锋啊。 嗯，但是阿兰终归是人家的啊，不是咱自己的，咱就别想。唯有战斗说河北这个态势，这是把卖外援的钱都给队员发工资了吧？保利尼奥也上上海纳屋去了啊，就肯定工资这事儿有谎儿。 是、 只能是有点像那个杨白劳的这个感觉、 啊， 必须得通过卖出一些球员。赚一些回本吧。 是啊，就怕是什么呢、 嗯、 地主家也没余粮了、那就不行了。 地主家还真可能现在余粮不多了。 是啊，就看队员们很好的发挥，这肯定是跟俱乐部的这个激励有关系的。另外谈到于大宝踢前锋呢，798说了、于大宝他说现在的体能踢前锋可能就能跑50分钟啊、所以他说这个上去搅和搅和，比如最后的时候、是说的有道理。 对，遮一下试一下是这个意思啊。你要是说真把大宝当一个正印前锋主力前锋去使，那肯定是 不合适啊。比利奇心里也很明白，电动玩具店说听比利奇这个意思，最近会有新人加盟啊。 嗯， 前两天不说有一葡超的巴西前锋要来吗？ 嗯， 而现在我们是得一定得未雨绸缪的去解决外援的这个问题。 对，初心也说了啊，划火柴的工作不能歇呀，就是这刮彩票，咱得经常这个外援刮着啊，没准刮一个500万大奖呢。 大伏天的火柴，再燃起来吧。 对， 让我们看到那个火光里的希望。好了，一段片花跟广告之后，我们在第四时段，也就是8:30的时候再继续回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102.5 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就在体育广播。 好，北京时间的8:30，欢迎继续回来啊！这是我们的东京奥运特别节目《人在东京》早间的雄心畅想板块第四时段了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奥运的赛况啊！大家都看到了8点开始的混双的半决赛啊，王昱丽、黄东萍面对渡边勇大、东野有沙，哎呀，很遗憾第一局，我们的组合21-23先输掉了一局啊。其实第一局的时候，双方的这个互有上升的态势一直咬得特别死。 是， 现在第二局已经开始了。 现在第二局是 2-2。 我们一会儿一直为您关注这场比赛的一个进程。当然，有朋友也说了，今天最关注的乒乓球的这个女单的比赛，这时间再给您说一下。今天上午的10点，陈梦对于梦雨。另外一场大家非常关注的是今天的11点，上午11点，孙颖莎对阵的是伊藤美诚。 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一个是说说在本届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哪些让您那些突破啊让您觉得值得喝彩，哪些措施又让您觉得有一些不甘呢？ 是， 另外我们也说说国安啊，3场争龙赛踢完，您能给国安打几分。那在这个时段继续我们来进行奥特曼大挑战。 我来吧， 这是一场欢乐无限的趣味挑战，这是一次脑洞大开的问答互动。7月19日至8月9日，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推出东京奥运会互动体验大型秀场，主持人化身奥运特别人类，寻找特别的对手，敢来挑战吗？奥特曼大挑战。 奥特曼大挑战啊！前几天大家都应该关注了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账号，每一天我们都有 不同的项目， 不同的主持人去挑战不同的项目。 对， 前两天咱跟大家本来有一约定， 是 说如果我们那个挑战1分钟金鸡独立， 对， 要有家里人挑战成功了 啊， 然后点赞数到了 1888， 咱就给大伙儿送一身鸿星尔克。 对， 结果 鸿星尔克的衣服套装加上鞋， 嗯，怎么就结果响应的就不多呢？ 啊，所以大家继续点赞吧。 嗯， 这个约定咱们还不变，好吧？ 对，咱这 flag 反正已经立下来了。 对 啊，就一定坚持到底。 嗯、 我们肯定是 别给我们俩省钱， 言出必行啊。 对。啊，我们 千万别省。 是我们既然说了， 我们好不容易大方一回 啊，对啊，啊是好不容易大方这一回，大家继续点赞，超过1888，我们肯定把这个奖争取给送出去、嗯。 哎，那今天我们两个要继续挑战的项目，大家都关注的就是女单的决赛。 哎， 啊，从上午的半决赛就开始啊。 是。 那我们也为了给国乒加油， 嗯、 给国乒出口气 啊， 咱俩也。 打伊藤美诚，没，这打不着。 不是这隔空打牛，这不合适 啊。是， 咱们还是挑战跟乒乓球有关的吧。 嗯，好。 打乒乓球那两天， 嗯， 老孟跟小丽啊，他们两位颠球 啊，颠了 啊，已经颠过了。 那咱不能颠球了， 咱不能再颠了，咱就 来 一个 高难度的， 来一个比肺活量的吧。 啊， 一分钟，吹气乒乓球过球门， 哎呦， 设置一个距离。 哎行 啊， 我看行 个数，给国乒出这一口气。 对 啊 啊，我们 主要是要出这口气，是不是？ 是，今天咱们奥特曼大挑战啊，就挑战这个吹乒乓球的啊，看看谁能吹的非常的写意啊，吹得远， 写意 是吧？ 还得来一个任意球，还得带弧线的是吗？ 哎， 旋转的， 对啊，得吹的是相当的写意啊，有艺术感。另外呢，您就觉得这自己吹的。这个非常有肺活量，就会成为这场比赛的一个胜者。 对，就是我们俩吹成什么样不重要啊， 对， 主要是大家伙的那个挑战。 嗯， 让我们在短视频平台，在抖音上您发过来，让我们看看啊，我们也会把自己的挑战的视频发送到抖音上， 嗯、 到时候大家一起去关注。呵，这边家里人这个胃口大开呀，那一抹绿的风情说我要电动车，电动车都来了。 啊、哎呦， 哎呦，这个。我们大方吧，它也是有限度的啊。 是我们现在这个鸿星尔克啊，前些天这个相关的新闻都非常的火啊，大家也关注到。现在这个品牌上面就开拓啊，未来再开拓其他品牌吧。 嗯，好了，大家伙也一起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奥特曼大挑战当中。今天的两个话题啊，一个是您想为中国军团的哪些突破呐喊，为哪些措施不甘啊？当然，这两天啊，最近的最不甘的就是昨天的体操赛场了， 对， 男子的个人全能的决赛啊， 嗯， 很遗憾，肖若腾最后是因为这个打分项目的原因啊， 是 就是那个没有跟裁判示意的那0.3分被扣掉了， 没错， 哎，这个我们也理解吧， 嗯， 东道主嘛，主场优势嘛。 另外非常不甘的是前两天混双乒乓球， 哎， 这个许昕刘诗雯输给了水谷隼和伊藤美诚啊。为什么大家对伊藤美诚现在这个意见这么大呀？就是那场比赛啊，他有很多的这个表情，微表情，最后没控制住惠小凡，他这个笑容流露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是相由心生，就心里怎么想的都在脸上反映出来了。 当然我们理解啊，就是他能够。拿下这个奥运的冠军的奖牌，那肯定非常的高兴，包括战胜中国选手是他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在大赛当中，这个我们理解。 就是伊藤没憋住，因为他还没有经历过那么多年被中国队虐菜一般的虐啊。但是水谷隼明显就表现得更淡定沉稳一点，因为 是 那么多年。真的是挺苦的 啊！总被张继科赢， 对，总被张继科啊藏獒，真是压一头、 啊， 所以他是很明白那种苦涩的失败的感觉的。 是， 那这一次日本的这一对混双的组合能够赢下这块金牌，也是他们准备足够充分啊， 没错， 也是值得敬佩的一个对手吧。 对啊、大家我理解有情绪是有情绪，但是伊藤美诚这个队员，如果说从实力的水平上来看。绝对是这个中国女队的一个最强劲的对手。你看她那个发球啊，变着花样去发，而且这个敲击式的这个发球，另外她这个眼神包括她这个笑，我认为乒乓球运动除了是这个手上技巧的一个比拼，胡小凡，另外乒乓球运动还有很多这种勾心斗角，所谓的这个 心理战 啊，微心理的这个对比。你想他为什么这个非常有的朋友说诡异的笑啊，或者什么什么的笑啊，这个其实就是想要在心理上面压我们一头。但是这个 这种心理战啊，国乒之前也玩过啊，包括我们有的队员以前那个大魔王啊，也是这个非常冷酷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包括我们赢球了之后也是大喊啊，就是大喊几声那种啊，包括邓亚萍啊最霸气的等等等等啊，其实有的朋友分析的很好，这都是我们玩剩下的了。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这个奥运赛场啊，大家伙也一起来为女乒加油助力， 是 点赞啊，也可以到抖音的平台上，我们的官方的账号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去关注我们奥特曼大挑战的最新的那个挑战视频。也期待看到大家的挑战的视频啊。 是 很多家里人说，哎呦，这么多奖品呢，这么多福利呢，那当然啊，您前两天把这一段给错过了。 是 我们这 flag 还立在这儿啊。 是还可以继续点赞， 约定还有效。 没错。而刚才还有朋友说今天这个奥特曼大挑战是吹乒乓球。他说这个多亏你俩没参加奥运会。奥运会不让吹乒乓球。 是啊，所以我们就把这口气都出在这个挑战的项目里。 是的。这边忙碌的闲人说，还记得张怡宁夺冠之后的微微一笑吗？是。就张怡宁为什么叫大魔王？比赛当中是冷酷无情的感觉，对手都害怕啊。张怡宁我之前记得采访的时候说，他一握手就能判断出来对手，有的时候一握手对手的手是凉的，张怡宁判断啊，我这场比赛肯定拿下他了。是 对方已经吓到啊，这个血液流通都已经不通畅了。 是 啊，这就是大魔王的力量。这边深秋说新闻组合呀，其实还是输在自己。不只是输在自己吧，包括整个的这个我们的战略的设置啊。 第三局就2-0之后，第三局就没有能够 hold 住对手。 其实日本队在第二局的后半段就已经开始调整了。当时如果我们能够再把心态好好的摆正一点啊，就别觉得这场我们一定能拿，也许那个调整会来得更早一些，那结果就不一样了。但是竞技体育是没有如果的。 对， 我们也不说那些后话，就从现在啊，从今天的女单的比赛开始。刚才托尼韦说，还是用不懂球胖的那句话，别让他们活，咬着后槽牙啊， 是 给对手致命一击 啊。没错，已经这个混双的那个比赛啊，这样的一个输球啊，我相信这次女单啊，这两位选手肯定不会放过其他任何一个进入到决赛当中的啊，咱们还是包揽前两名， 对 对吧？ 包揽金银、啊、 是 自己跟自己玩啊。 对， 壮说石智勇的还有谁和咱们北京爷们儿单杠落地钉死后的那个牛啊，真是痛快，这是竞技体育该有的气势。打分项目神奇的结果，哎呀，也是让我添堵添了一晚啊。但是什么也不说了，今儿咱们国乒出了这口气， 是赢了伊藤美诚。另外这边若愚他说了，伊藤美诚这个打法确实是很另类啊。他说国乒有可能会不适应，就是他这个发球啊，包括他的这个表情等等的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尤其是他发球的那个持球的姿势， 对， 两根手指二指禅，那还是挺奇妙的。 而且他这个抛起来球之后，身体转动那个姿态那一下也非常的别致。就你刚开始看，容易被他晃了一下。另外他 这什么招这是 啊？对呀、啊。另外这朋友也说了，这个伊藤美诚抢前点搏杀啊，他说如果他真给打性了，没法弄。确实是，你看伊藤美诚混双比赛就让他打性了。 对呀、啊，他就是其实日本队的策略非常的明确，一开场就是大力的搏杀，先想打你一个措手不及， 是。 然后后边呢，两个人水谷隼跟伊藤都可以轮番的去限制许昕的上手， 没错。 但咱们在这一点上啊，对对方的这个限制，很明显的差了一些。 是6226，他也分析了说那天混双许昕接伊藤美诚的发球接的也不好啊，说男运动员接不了女孩的球，那为什么啊？说明伊藤美诚这个发球真的是很厉害，研究过的。 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上午已经开打的羽毛球的混双的半决赛啊。王懿律、黄东萍对阵的是日本的渡边勇大和东野有沙。现在双方的比赛，在第一局当中，我们是暂时落后21-23啊，输掉了一局。而第二局的比赛现在是领先的14-15，现在王懿律跟黄东萍 是在第二局暂时领先。 是，这边还有朋友让我们想多聊聊国安的事啊。国安昨天是打平了海港队，我们也是为您连线了足球评论员马德兴老师。马老师也是分析到说，奥古离队，比埃拉养伤，国安需要重新来定位。他也认为国安少了职业联赛初期那种北京足球的味道啊。 那么说到打联赛呢，我想就是说，京津球迷肯定比较关心的是北京国安队。那么在昨天的一轮比赛中呢，1-1打平了整个这个上海海港队，我想呢这个结果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整体而言，我觉得现在国安是处于一种低迷的状况。就国安队目前而言，我觉得在奥古斯托离队，在比埃拉受伤整个这种情况之下，在巴坎布刚刚重新归队的整个这种情况之下，期望值啊不要太高。国安队过去整个国安队其实最主要还是靠整个几个外援在撑着，然后来带着整个本土球员在打。现在就说主心骨没了的时候，整个这个国安队跟原来我们大家所说的希望他去夺冠的那个国安队已经完全是两个概念，两回事了。当然了，我这么说的话可能有些国安球迷就不爱听了。没关系的，我只不过是说点实话而已。现在的整个这个国安队，在缺了主心骨之后呢，怎么讲呢，我觉得就是很重要一个原因，其实不管是我们球迷也好，球队也好，包括整个队员都需要调整一种心态。什么心态呢？就是说现在我们需要就是说是重新给国安队一个定位。过去呢就是说是球员大家都说国安不愿意花钱啊，不弄了几个好外援来。现在呢也花了钱了，人也不错，但是呢总感觉好像在争冠路上，尤其最近两三个赛季在争冠路上差那么一口气。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整个国安队呢就是说是花钱花了不少，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这个问题呢很重要一点，而且现在坦率的讲，我说实话，就是说是到北京这么多年来看国安，我更愿意看90年代就是说职业联赛刚起来的时候的那个国安队。为什么？那个时候都是我们北京人在踢球，那是有北京味儿。现在的国安队你说踢了半天之后有什么北京味儿？说实话，就是说连像样的北京球员你都找不出来，代表人物你都找不出来，你说这个代表国安代表北京啊？我说实话，我说这个话的时候不要不爱听，但实际情况就是这个样子。而且这些年来就是说是大家就是包括你像前一阶段出去代表国安打亚冠的，整个说国安的整个这个青训队伍不错啊，有些球员应该上来弄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2-3名额的时候，国安赛季之初还是去花钱去买人去了。怎么讲呢，现在的整个这个国安就是说是大家都需要整个这种重新来进行调整。在外援突然之间走了之后，现在没有主心骨了，大家谁也不知道主心骨，你指望着本土球员能够突然之间一下子挑起大梁来，难度有点难度，说实话。 马老师说的也算是非常的中肯啊，快乐人生说很同意马老师对国安现在的这个大实话啊。确实我们现在少了奥古比埃拉之后，真的得考虑一下，我们得换一种风格跟打法。如果还是打以前的这种传控，只是走地面的话，我们没有这个中场调节的人员类啊。 是，就是关键球传球这一下啊，手术刀般的传球， 对， 就是这两位曾经大家脑补一下回想一下、 嗯、 另外关键的时候打不开局面，奥古神仙球来一脚远射啊，任意球什么的啊，这些谁能够顶上呢？ 就是逆境看大宝，大宝也不可能场场都当骑兵啊。 对呀、啊、绝境看奥古， 奥古现在也不在队里了。 是平时的这个各种流畅的这种传导看比埃拉，对吧？ 6226还有0940都说，哎呀，马老师讲的真的是实话啊。因为咱这屋的嘉宾大多呢还都是带着护犊子属性的能听到马老师的这个大白话很直给的也比较少见。但是6645说，马老师现在哪个俱乐部是本土的呀？不要特别的带节奏。你要说现在的中超联赛就特别有这种当地的足球特色的，好像真还是因为 时代不一样了， 是、 就是外援的到来已经让每一个俱乐部都是以外援为主的、 没错另外所谓的本土的这个我理解就是因为职业俱乐部嘛，他引的这个球员都是全国各地啊、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你包括英超一个队里边可能就一两个英国人对吧、那是非常这国际化的一个球队，那我们这边的中超所谓的本土啊，就是本地培养的球员啊，是这个意思啊。当然，我们希望有更多本地的球员、本地的孩子去踢球，那这个球队我们支持起来会更加的有一种所谓的归属感。 嗯，不过我理解马老师那个意思，还是说就缺少了就当年那种北京球队啊，就尤其是甲 A 联赛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我魂不吝，爱谁谁啊，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气质，那个魂儿在里边。这个问题确实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探讨、 没错北京老哥说了就是所谓的这个队当中的北京味儿、那北京味儿什么意思，就是这个队员徐云龙、杨浦、等等等等这些少了这些人了马老师说的是这个意思我理解是这样的， 所以真的这个是我们想要去找回的那种北京球队应该有的气质，就是根外死磕 哈哈， 那到现在为止呢，其实我们已经俱乐部打出来这样的口号了，我们要更强硬，更坚决， 对 啊。但是希望我们在场场比赛当中啊，平时给我们表现出来这种气质里边，也能够慢慢的找回来吧。 啊，深秋说了，爱谁谁，就是这劲儿。 对，其实奥古是一个特别具有这种跟你死拼爱谁谁气质的外援， 非常职业。 对，所以昨天大家伙也都看了足球一百分啊，这是回顾了奥古整个在国安效力的生涯，也是特别的动情， 对 也让大家很感动，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那么的不舍奥古的一点。 是人家来这儿了没白挣你这钱啊，百分之百的投入，不像某些其他有一些队的外援可能只是挣钱真的把这当成了一个这母队的这种感觉了。 不老的大叔说比埃拉也确定走了吗？没有啊您您别担心， 奥古是肯定走了 比埃拉现在是有伤，还在疗伤的过程当中。 是，当然了，大家对于国安的更多的期待我们相信随着这一场1-1打平海港的比赛，比利奇应该找到了一种好所谓的正确的方向逼平了一个强队之后，相信球队的这个整体方向包括信心也会有所提升的。 所以我们还是抱有对国安这样赢就一起狂，输就一起扛 是 球迷是一直没有变过的这边有这个应该叫绝辈，因为有曹辈嘛所以这边这位家里人应该叫绝辈说你们俩今天配合的非常完美 谢 谢您 谢 谢 您，这给我们打分像体操打分您可是给打9.9分了，谢谢 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在中午的时候还有12点到12点半的东京快报的午间版，晚上5点到7点是我们特别节目的晚间板块，9点到10点半是体坛夜话。 一篇故事，一幕场景，一段音响，铭记苦难，传承奋斗，走向辉煌，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让我们薪火相传，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时代华章。 飘扬的旗帜， 市场维护，质量监督，消费维权，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与咱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18年来，曹国东凭担当和责任，精耕细作西城区展览路市场的每一片地儿，赢得了一个好名声，敢于较真儿的领头雁。 我是党员曹国东，北京市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展览路市场所党支部书记，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成为共产党员是我一生的夙愿。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教育我必须对党忠诚，激励我当好人民的公务员，实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的初心。我是党员，我带头。 随着夏季气温升高，食品安全工作进入高风险期。 今天我们到这个凯特帽里啊，主要查一查前期我们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冰箱不制冷、冷链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曹国东和同事白浩鹏再次来到这家问题餐厅，记者看到餐厅已进入停业整顿状态。曹国东说，一边要保障百姓的食品安全，另一边为了让企业减少损失，保障经济良性循环，作为市场监管人员还要帮助企业尽快恢复营业。 因为这种常态化检查，就是我们要对深入到冷库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进行看看，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的运行过程当中不出现瑕疵、出现疏漏啊。那我们进去里边看看。 嗯，这个门先开着。 今天这个温度了。 嗯， 是吧？ 这是凉的了。 对，是凉的。那天来完全都是一种温暖的状态，好像在阳光下晒着我们的感觉。 现在你们怎么来避免之前出现的那种风险呢？就是外面显示的温度和你实际里面的温度不同。 以前呢是每一天晚上对设备温度进行检查，我们现在设置了每两个小时对温度设备检查一次。 排查了安全隐患，曹国东又为餐馆的两位负责人剖析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担当首善，这是我们标准。 是的， 在我们工作当中，我们要每个人都要有担当，这样我们工作就能往前推进。 嗯， 是不是？ 是，我们一定要 加强。所以我们想，经过这个事情，你们一定要举一反三。 好的。 曹总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对，也点醒了我，一定要把这个思想意识啊，一定要提高。说之前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思想上的一个这个松散，是吧？因为当时觉得这个接种疫苗了之后，是吧？就，一切 OK 了。但是显然不是这个样子。感谢曹总过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复检啊。我觉得曹总是一个挺和蔼的一个人，特别平易近人，我们都能接受。 曹国东始终坚持发挥党支部书记的领头雁作用，主动适应，主动担当。从事经济检查工作18年以来，他查处了不正当竞争、传销、侵犯知识产权等上千件案件。展览路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姚国峰说，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面就不难。每次我们遇有这种棘手的问题，你比方说涉及到的开心大动、无照经营、违反一些防疫的政策，那你得需要跟他真刀真枪的，要关他的门，要端他的窝，要影响他的利益的，这种很危险的这种情况，都是曹总同志亲自上，带着大家上，带头干，自身磨合作用又特别强，所以这样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也带动了一个良好风气的形成。 由于展览路街道企业量大，网购、移动支付等新业态逐年增加，展览路市场监管所的12345市民热线接触量一直在西城区市场监管部门里排名第一。曹国东从关键小事做起，带头承接了所里12345接诉急办大量未解决不满意案件，经他手由双否变双是的案件不胜枚举。在他的带领下，全所党员干部形成了办真件、真办件的作风。但是在一些恶意索赔案件中，他又敢于碰硬，不要政绩，要正义。展览路市场监管所网格管理员白浩鹏说， 恶意诉求这种每周都有个2-3件，如果说你不让他有生存的土壤，你要承担的很大的压力，你的压力来自于12345的考评。当我们提出这些是恶意索赔的，曹所他出一个口号，就是不能在展览路地区让恶意索赔有生存的土壤。我觉得这个需要这领导人一个魄力，也能折射出他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政绩观，不是单纯的追求数字，不是单纯的追求考核的成绩，而是确确实实从维护法律公平正义这个角度上来说，这是让我特别佩服的。 曹国东曾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他说，这些荣誉是百姓给的，荣誉只是过去，他要继续踏踏实实地为百姓服务，做好市场安全的守护人。 作为共产党员，今后的工作当中不能把担当挂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实际当中去。我一直信奉脚底下会出真知，走下去，深入进去，才得到了第一手线索，才把很多不可能解决的问题给解决掉的。这就是我们用脚步去丈量，化解掉我们一个又一个的矛盾，解决一个一个月的纠纷，才能得到我们辖区百姓和企业对我们的认可。未来我还要继续带领我的团队，用脚步丈量我们辖区的每一寸土地，得到每一寸土地上的知识和给养，回馈我们辖区的百姓。 以上节目由新闻广播记者霍月采制，